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阿初、六姑，攞手机出嚟。 点解啊？ 拆咗嚿电嘅。 冇得拆噶，而家啲电话。 哎呀，冇得拆嚿电会俾人偷听到噶。 系嘅咩？ 是啊，你冇睇《竊聽風雲》咩？ 有 第一集啊！ 你可以開大聲啲，啲水聲啊，或者音樂聲啊，咁都。 喂，開啲聲嚟聽下先，行啲機。哎呀，即係好危險啊！所以我哋依家每人戴住個偷聽。 特別喺香港啦，而家係好危險嘅，唔係幾適合地球人居住嘅香港。 誒，咁點算啊？火星有冇電話㗎？ 冇 偷聽到啦。喂，講到咁樣咧，其實就都好明顯啦。我哋今日講咧就係《竊聽風雲》呢一個戲啊，呢個劇本都好出名啊。佢拍咗三集，咁我哋今日咧就講《竊聽風雲》嘅第一集，2009年嘅電影啦，由麥兆輝同埋莊文強合作去導演同埋編劇嘅，咁啊一眾演員大家都好熟悉啦，劉青雲、古天樂、吳彥祖啊，咁呢個電影亦都得到好多嘅金像獎，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提名，最佳電影啦、最佳導演啦、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編劇，最後就得到最佳剪接嘅。 哇！真係，我覺得有少少慘，因為嗰年佢哋嘅對手真係好強啊！即係佢，即係都輸，冇話抵唔抵啊！咁人哋真係強，咁呢套亦都係一套好好嘅電影，到最後佢哋攞唔到，即係咁多個提名都攞唔到獎，淨係攞到個最佳剪接，我自己有啲失望啊！但係點都好啦，佢都係一個好好嘅電影，所以我哋今日攞嚟講啦，係咪？ 係啊！我之前好似聽講過呢一個《竊聽風雲》咧，攞嚟做教材咁樣添 嘅。哦，都有嘅，即係因為我其實好多電影我都攞嚟做教材嘅，咁呢套係其中一套。好啦，因為我覺得喺個劇本度，有陣時啲人咧好覺得哇，我哋有個名詞啊，叫解構劇啊，英文叫 well made play， 即係哇，全部嘢砌得好好嘅咁樣。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真係典範嚟，但係你一啲都唔覺得多咗或者做作嘅。咁等陣我哋講到嗰啲位咧，我可以講下點解嗰啲位哇，我點解認為佢真係咁解構，但係一啲都唔做作，因為佢所有嗰啲所謂解構嘅位咧。佢用翻曬咁滯嘅，真係好犀利！呢個亦都係我哋今集其中一個我覺得值得講嘅一樣嘢嚟嘅，關於呢個竊聽風雲。 好啊，咁啊，六姑咧，六姑，你初初睇完呢個戲，或者今次再重新再睇多一次啦，咁啊，你有啲咩感覺呢？ 我其實今次再睇咧，我其實睇咗冇幾耐咧，其實我係記得個劇情噶啦已經。但我覺得真係好嘅戲就係你其實記得咧，你仍然覺得好睇嘅。 都會追看。 係啊，同埋我覺得佢攞個剪接都係啱嘅，即係因為佢真係個剪接係幾好嘅，我覺得。同埋節奏啦，好快啦。咁同埋咧，佢係即係你睇住佢係即係好似一個悲劇咁樣啦，有個陷阱，人生嘅陷阱，你睇住啲人係踩入去，跟住就走唔翻出嚟，越踩越深，咁樣嗰樣嘢都係好好睇噶。 好啊，咁我哋嗱轉頭翻嚟咧，就會講一講《竊聽風雲》呢個戲嘅劇情先。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风云》啊，2009年嘅电影，我哋依家立即讲下个剧情先。 个古仔就系讲班友仔走去偷听人哋啦，真系无法无天噶。 唔系友仔嚟，人哋警察嚟噶。 都系友仔啦，你睇完个戏知道嗰班都系友仔啦。因为几个警察其实原本就系话有单案要查，就系、是、因为有班即系佢哋叫大鳄啦，就系以股票就系作为佢哋嘅工具，就系、是、以操控个市场嘅买卖，或者系发放一啲唔同嘅消息，就令到佢哋就可以操控个股价，从而就从中获利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哋个戏一开始咧好聪明啊，就系咧佢哋几个人咧走去装偷听器啊。咁我哋亦都唔知道佢系咩身份嘅，其实一开始就真系几个友仔嚟噶，就几个友仔走去唔知做咩装偷听器。咁人哋又翻嚟啦，喂，我哋一路觉得你走去装偷听器都唔方好人噶啦，系咪先？咁点知原来系警察嚟，咁你吹佢唔涨啊？咁啊，点知咧就出咗个乱子啦，就系、是、原本佢哋就真系已经知道，喂，冇人喺度，又有同事系看住冇人会翻嚟噶啦嘛。点知喺佢哋装嘅时候，真系有人翻嚟。咁我哋就即刻就匿埋啦，亦都到最後係真係成功脫到險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古天樂即刻扮看更啦，咁靚仔嘅看更去邊度揾啦？但係我都信佢唔緊要嘅。卒之佢哋真係脫咗險啊，翻返去佢哋個蛇竇度啊，即係喺對面對大陸監視嘛。你知道所有警察都係咁做嘢噶嘛，都喺對面大廈度監視住佢咁樣。咁監視嘅時候，我哋先就哦，原來佢哋係就係查緊呢單嘢，就有幾個主要嘅人物嚟嘅。咁、就係咁樣就去偷聽同埋裝一啲閉路電視，就希望咧就可以攞到啲資料咧，就方便。佢哋同佢哋合作嘅主要系商业罪案调查科啦，系咪、另外就迟啲亦都有其他人再牵涉啦，但系佢哋都唔讲住。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就第一就翻到嚟呢个商业罪案调查科嗰啲人就俾人嚼啦，系咪先？冇、搞错啊！你负责看住下面一齐做嘢，两 team 人夹，你唔可以咁样噶咁样。咁但系喺负责主要偷听窃听呢三个人啦，即系窃听好似高档好多嘅， 偷听呢三个 系偷听风云就流啲啊。咁啊，三个佢哋负责窃听啦，系咪？咁佢哋咧，原来三个就都好。好老死嘅，真系个关系好密切，因为佢哋长期工作伙伴啦，亦都长期系同一间噶。咁另外佢哋嘅上司阿光仔咧，就系由阿方中信饰演噶啦，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就好多时都系同佢哋就对调嘅，即系12个钟头一间咁啊对调。咁、光仔就去咗另外一边，但系光仔系你嘅上司嚟，咁佢哋三个就成日都黐埋一齐，就系头先我哋讲咗啦，古天乐、刘青云同埋吴彦祖咁样。咁咧個戲喺講咗呢個就係個大嘅前設，個起就出咗嚟啦。個主要事件我哋知道就係追查呢班大鱷啦，係嘛？咁跟住咧呢一個開始就成咯。個成係咩呢？就係佢哋三個都各有問題。咁啊，由於先講咗古天樂先啦。古天樂咧，佢就屋企個仔仔咧就有病啊，即係患咗個重病，都冇詳細講係咩病啊，會流鼻血啊咁樣。我唔知佢鼻咽癌定咩啦，咁細個咁樣 whatever 啦。咁但係佢又要醫佢啦，亦都因為咁，佢同佢太太嘅感情咧都唔可以話有問題，但係真係屋企成日有個小朋友係咁，所以啲錢銀嗰啲都會 同埋好多仔女嘅係 係啊幾個仔女嘅咁樣。咁呢個就係古天樂個家庭嘅一個問題啦。咁另外吳彦祖啊巴閉啦，即係戴啊戴名錶咁樣就嚟。又嫁入豪門啦，搞笑咁話佢嫁入豪門，因為佢個女朋友屋企好有錢嘅，就係係嗰啲首富嗰啲 friend 嚟嘅，即係呢個首富咧就係約佢係去打 golf 嘅，呢啲真係唔係平民玩嘅玩意嚟噶嘛，去到同邊個打 golf 啊，經務處長咯咩時候咁啊，係嘛，咁啊佢哋又就嚟結婚，咁佢呢一個未來外父啦就同佢講啦，喂，你唔好做啦，警務處長一個月嘅月薪係幾多啊？18万几，我求其一個保安主任都唔係咁嘅價錢啦，你仲做乜鬼啊？下個月辭職啦，嚟我度做啦。咁但係吳彦祖佢其實就某程度上係諗住除暴安良噶嘛，佢係個警察嚟噶嘛，所以佢就覺得即係唔係幾好咁啦。同埋即係對一個男人嚟講都係有啲唔係幾對路嘅，即係佢覺得哎呀個老婆好有錢咁點算咧咁樣。咁但係佢呢一個未來外父亦都係越踩到上心口咁，你點養我女啫，大佬係咪？買埋層樓送俾佢，係嗰啲對住個海有泳池嘅樓，香港唔知有幾多間呢咁嘅樓啦。咁但係都俾佢買到咧，因為佢好有錢噶嘛，係咪？咁啊送俾佢結婚啦，就係咁啦，咁呢個就係吳彦祖就有一個咁樣嘅少少嘅狀況。咁啊，但係咧呢一個劉青雲佢係點樣咧？劉青雲嗰個得意啦，劉青雲嗰個咧就係即係佢嘅上司啊，光仔其實同佢最 friend 嘅，因為劉青雲就負責就指使佢下面嗰啲下屬繼續幫佢做嘢啦，但係佢就係直接就係隸屬阿光仔，就成日都同阿光仔有來有往嘅。咁但係咧就言談之間就發現有啲問題啦，就係呢個光仔咧其實就同佢老婆就應該有少少問題啊。咁呢個劉青雲 係啦， 就真係會即係安慰下佢啊咁啦。點知哪邊？ 相就以為係小問題啦，實際咧就係呢個阿方中 Sir 咧就同佢嗰個個老婆咧，阿張靜初飾演嘅佢老婆咧，即係已經搞緊離婚啊，已經離婚協議書都已經準備好，咁啊要佢簽，但係佢唔肯簽，但係佢對外同人哋講咧就話誒冇嘢啊冇嘢啊咁樣，但係其實咧呢一、這個劉青雲係知情啊，點解啊？因為嗰個 so call 嘅奸夫咧就係佢自己啦，都唔係奸夫嚟嘅，因為張靜初都有解釋，就係其實咧就係一早已經同佢分開咗，先至再同劉青雲喺埋一齊，同埋佢實際係識劉青雲在先嘅咁樣。咁但係到最後咧，嗰件事都變得好複雜啊！咁啊，總之就有一個咁啊錯綜複雜嘅關係啦。咁但係呢個好景不常啦，佢哋查緊嗰單嘢就中間咧有一個少少嘅插曲嘅，就係講話喂你嗰個電話，你而家點解咁低科技啊？仲要走去裝偷聽器？佢話唔係好低科技，而家可以好高科技噶。任何人個電話只要仲有電喺入邊咧，你唔掹電啊，佢都已經係一個偷聽器，你熄咗佢都冇用噶，只要有電就得噶啦咁樣。哇嚇，唔係啊嘛，咁嗰個女 Madam 咧就俾個電話佢， 商業 調查科嗰個 Madam 咧就俾個電話佢，淨係講個電話號碼俾佢聽。咁佢就有一個 GSM hacker 咧就已經可以 hack 啦，佢唔使打噶，就咁打個電話號碼入去，撳個掣就已經聽到曬嗰個電話附近即係收到啲咩聲啦咁樣。咁所以係啦，咁所以咧佢就哇好驚啊，咁樣點算啊？點知好衰唔衰咧？呢樣嘢輾轉咧，就俾阿古天樂同埋阿吳彥祖咧，就攞咗嚟當係玩咁。因為咧呢個商業罪案調查科嘅呢個女 Madam 咧，原來同 O 記嗰個阿徐 Sir 咧有 friend 嘅，就係男女朋友關係。 阿頭嚟嘅徐 Sir 係 阿頭嚟嘅。咁點知咧，佢同呢個女 Madam 同個男同事其實係有路嘅，成日借家衣就上樓上就話食煙，因為禁煙啊嘛。呢、這個就係我頭先講嗰個 well make 嗰個細物。點解有一場戲就係阿光仔走入嚟做咩啊？做咩喺度食煙啊？你唔知道咩？呢個辦公室嚟喎，而家係唔可以食煙喎。咁啊，趕曬啲人出去食煙，令到食煙嗰樣嘢順理成章。頭先嗰個電話嗰個 GSM hacker 咁樣嚟解釋咗佢偷聽嗰個技術，跟住轉頭呢兩樣嘢黐埋一齊之後咧，就兩個上天台食煙，咁啊上咗去樓上。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偷聽到哦，原來呢一個咁嘅女 Madam 真係咧同呢個男仔有染。咁佢哋就知道咗個秘密啦。咁啊，劉青雲聽到梗係，喂，好好玩啊！點解做乜啲咁嘢㗎？咁樣。喺呢啲咁樣嘅前設之下咧，就其中一個最麻煩嘅咧就發生啦，就係、是、原本咧呢個阿古天樂咧個仔咧就去睇醫生咧，就睇完就好開心啦，就話個仔就應該好快就冇事啦，醫得好啦。點知咧同時就唔知係咪因為要驗血啊，要驗 DNA 嚟救佢個仔嘅時候咧，就驗到咧原來古天樂嗰個角色咧就係有末期肝癌，頂多得翻一年命，所以呢個古天樂唔知點算咧，亦都喺咁巧合之下咧，就所有人喺個總部嗰度咧走曬，就得翻古天樂同埋吳彥祖。咁啊，古天樂咧突然間佢哋就截聽到一段咁樣，啱啱嗰個老細同佢嗰個秘書女秘書翻到嚟咧，就截聽到一段咧，佢哋講話嗱，聽日咧我哋風華國際嗰個股價咧就會由兩毫子升到個幾噶啦，咁啊，哇，咁啊賺好多咁樣。喺呢個時候，古天樂就突然間同阿吳彥祖講：，喂，呢段嘢。我哋可唔可以當冇聽過啊？我等錢使啊！而古天樂嗰個角色成日都話自己等錢使啊嘛，初初不以為然啦。而佢講完呢句之後咧，就阿女 Madam 啊翻嚟啦，咁啊翻到嚟就原本以為真係，唉冇計啦，人哋都翻到嚟啦。點知喺咁短時間，吳彥祖已經做咗手腳，就係、是、將竊聽翻嚟嗰一段錄音同錄影咧，就已經做咗啲手腳，令到最重要嘅資料就聽唔到。咁佢亦都咧就將嗰啲僅有聽到嘅抄低咗啦。女 Madam 翻到嚟就見到有一啲咧，真係有啲鹹鹹濕濕嗰啲咁嘅字眼咧，佢就話嚇咁無聊都抄，咁啊 delete 咗個一兩句咁樣啦。於是者就佢哋兩個咧就諗住，因為佢哋有個內幕消息啊嘛，佢哋就走去買股票啦。好彩，因為呢個劉青雲咧，直覺得又唔對路，就跟住佢哋去。原本咧就喝止咗佢哋，就已經係話叫佢而家走，我翻去幫你哋再拆算數啦。點知咧，因為阿古天樂就攞曬佢嘅積蓄20萬出嚟嘛，點知阿吳彥祖就話太遲啦，因為佢走去問人借咗錢，全部擺手啦，幾多啊？500萬。嗱，呢個喺編劇嗰個技巧上面都係嘅，佢將一樣原本細嘅慢慢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到一個位咧，因為佢已經落咗注啊，令到咧連劉青雲都唔知可以點算，嗰個位唯有坐喺度。咁就見到個股價一開咁啊，一路升一路升一路升咁樣，去到一個位咧就係、是，喂，都賺夠啦，已經賺咗幾個開啦，大佬由兩毫子升到個幾，咁都賺幾個開啦。劉青雲就即刻叫佢，你快啲放咗佢，放咗佢算數啦，我哋再算啦，即係都唔係話幫唔幫你，係放咗佢先啦，已經賺咗啦咁。咁好啦，叫佢放啦，點知一叫佢放停牌喎。咁啊，停牌係因為就係證監局就話，喂，你嗰個交易唔正常喎，所以就停牌啦。咁啊，好慘啦，佢哋即刻圍埋一齊就，喂，點算啊？咁樣，咁那邊商就開始有唔同嘅問題出現啦。第一就係咧，古天樂個老婆咧發現，咦，啲錢唔見曬嘅，去咗邊度？佢話去咗炒股票。 咁點啊？啲錢而家停咗牌，喂，老婆仲唔走佬？即刻走佬啊，係咪先？ 咁咪佢發脾氣走，佢咪走咗佬。 係，咁都係走佬 啦。鬧佢用啲咁嘅方式啦， 啲錢留嚟俾個仔醫病㗎。係 啊，都走佬啦。 嗌咗交啦， 係啊，嗌交啦。咁那邊商咧，因為吳彦祖咧，其實借咗500万嘛，咁佢都要諗計啊。但係因為佢個未來嘅老婆同埋個未來外父咧就好有錢嘅，所以咧可能佢都仲搞得掂。雖然都頭痕㗎啦，係咪先？佢又要諗下點樣？喂，我攞咗你20万一齊去投資咁，咁我都要想辦法俾翻佢啊。咁就話還翻20万俾佢。咁另外劉青雲咧亦都係死啦。而家兩個好朋友死黨兄弟下屬咧，就犯咗一個咁樣嘅。即係離天大禍，妨礙司法公正，係咪？ 而佢自己其實自己都知道咗啦， 因為 佢 亦都已經係參與咗喺入邊啦，唔多唔少咁。咁啊點算咧？咁呢件事就係咁樣過咗之後咧，因為嗰個股價咁樣大幅波動咧，其實就即刻驚動咗商業罪案調查科。咁啊呢個老細咧，林家華飾演嘅老細咧，就即刻過嚟睇，喂咩事？我要睇下嗰晚嗰啲記錄。咁就發現有啲嘢唔見咗喎。咁就好彩，就係呢個女 madam 咧，就係話 delete 咗兩句嘅，咁就即刻俾人鬧啦！你點可能 delete 㗎？我話要所有嘢都知道嘛！咁另外嗰啲花咗個 file 咧，亦都話就係話哦，有啲信號干擾啊，咁啊冇辦法，我哋已經維修咗啦，咁樣就可以話不了了之啦。但係與此同時咧，因為呢單咁嘅嘢咧，呢個風華國際嗰幾個股東咧就開始開大會啦。咁咧開個大會就係發生咩事咧？就係話而家咁樣停嗰牌咧，其實就都幾麻煩，因為呢單咁嘅嘢輾轉咧，佢哋喂咁樣停嗰牌，我哋俾人咁樣踢爆，唔知點算喎。佢哋就話咧呢個阿姓羅嘅咧。咁就話佢可能會爆大鑊，或者咧會一復牌咧，佢就即刻賣曬啲嘢，所以老闆就話要想辦法咧，就要做低佢。咁其實佢哋原本個截聽入面咧，就一路都收唔到呢個頻道，因為佢哋好知道會俾人截聽到，所以就會開大啲 HiFi 啊，令到嗰啲所謂嘅視聽全部都聽唔到。咁但係其實佢哋暗馬底咧，因為之前有個就係發現俾其他人做咗手腳嘅一個打火機咧，咁佢哋之前攞咗翻嚟研究過之後，就擺翻一個一樣喺嗰度咧，嗰、那個就係一個可以話一個秘密嘅頻道，就係淨係得佢哋幾個收聽到，而其他商業罪案調查科嘅人就收唔到嘅， 就淨係得劉青雲佢哋三個。 係啦，咁佢哋收到之後就知道咩咧？就係原來呢兩個人咧，就根據上頭嘅主事，就係要殺死阿羅生。喂，咁佢哋而家死啦，兩難局面啦，就係佢哋知道咗一個唔應該知道嘅消息。而呢個消息係講緊人命嘅，咁佢點算咧？喂，假假地佢哋三個都差人嚟噶嘛，所以佢哋三個就決定，喂，不如我哋想辦法去救佢啦，係咪？咁呢個大老細咧就叫咗佢手下嘅得力嘅猛將阿華，就係想辦法就去整死佢啦，係咪？整死呢個阿羅生啦。咁整死佢嘅時候，佢哋三個勇猛嘅警察就去救佢啦。咁都救到啦，咁啊犀利啦。點知就出事啦，就係、是、呢個劉青雲咧，佢走落去樓下諗住裝桶水，就係諗住睇下點樣救醒咗暈咗嘅羅生嘅時候咧，就俾嗰個女秘書咧。 佢除咗個面罩，除咗口罩， 透氣嘛， 要透氣噶嘛， 佢要照鏡，佢要照鏡睇下自己個樣，而家變成點樣？ 梗係啦，好有氣啊！嗰、那個位，唔係我咁樣好似我喺度話佢唔好咁，我覺得佢鋪排得幾好嘅，其實即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以為真係冇人咁嘛，然之後佢諗住透啖氣啫，點知就係嗰個女秘書就匿埋喺個浴室度，係咁個女秘書就諗住唔好俾人殺啊嘛，點知就而家見到個悍匪啦，那個悍匪點知就係劉青雲，咁死啦！而家有一個冇死到。冇暈到，見到佢嘅樣嘅人，咁點算咧？咁所以佢就用過嗰個啲電槍電暈咗佢，然之後就將佢哋兩個咧就基本上就係禁固咗，然之後就想辦法解決件事，因為佢哋兩個消失咗，起碼呢個羅生唔會死先啦。咁開始嘅時候原本咧就係因為星期一就復牌啦嘛，佢哋復牌就諗住死啦，一定大跌啦。點知因為咧另外嗰兩個老細咧以為會大跌咧，就大手買入。阿羅生咧就因為俾人禁固咗咧，就賣唔到啲股票出去，所以咧反而就急升，佢哋突然間就賺咗好多錢。咁佢哋賺咗好多錢之後咧，咁就要想辦法就係收埋嗰啲錢啦。但係咧，即係個事件嚟到呢度咧，亦都開始就係產生咗另外一樣，佢哋就以為所有嘢已經解決咗啦，咁就放翻阿羅生啊，放翻個女秘書啦。但係呢個女秘書咧就因為俾呢個羅生咧拋棄咗啊。拋棄咗之後咧，佢亦都走投無路，就去到大老闆嗰度，就係由阿黃敏德飾演嘅呢個大老闆。咁呢個大老闆咧就係知道咁嘅情況，就教佢點做啦，同佢叫佢揾律師啦，就咁樣咁啦。同埋咧呢一個女秘書咧，去到呢一個警察局嘅時候咧，竟然就係見到。就係、是、當日嗰幾個兇手就係、是、劉青雲啊嘛，咁佢認得佢嘛，咁佢就知道點做啦，就同老細講就係、是、 中間仲有一場係劉青雲佢哋 係就係、是、有個電腦嘛，因為需要最近調查科發現喂搞咗咁耐都搞唔到啲咩出樣，咁就收曬嗰啲嘢然之後啲電腦攞曬翻去查，咁佢就驚啦，因為原本咧咪有一段嘅錄音同錄影咪做咗手腳嘅，翻、到去電腦部嗰度喂搞幾日一定搞到出嚟喎，咁啊死啦，所以佢哋咧就仲要係去呢一個電腦部啦，想辦法破壞嗰部電腦，就係、是、咁就俾呢一個女。 秘書撞破咗嘛。咁、但係呢個撞破咗咧就出事啦，因為大老闆知道咗係邊個之後咧，咁就你知道呢個老闆係心狠手辣㗎嘛，咁就即刻就派人就基本上係暗殺佢哋幾個啦。咁就先後咧，吳彦祖同埋阿古天樂咧都係遇害㗎啦。咁啊，而家古天樂就全家死曬之餘咧，佢亦都係身受重傷啦，就生死未卜啦。咁但係呢個吳彦祖死咗咧，咁啊呢個劉青雲亦都要想辦法救佢，都唔知佢死咗㗎嘛。咁上到去就發現佢已經死咗啦。咁佢亦都冇其他後路啦。咁呢個頭馬阿華就捉住佢，咁就拉咗佢個荒山野嶺度開槍就埋咗佢咁樣啦。要圍件事件就係咁樣，呢三個差人就死咗啦，已經事件亦都完結，佢哋就捉唔到呢個大鵝啦。點知喺一年之後，即係個古仔到最後就係呢個一年之後咧，就係呢一個大老闆咧就係要去一個唔知咩 慈善舞會 嗰度就去講啦，因為佢就籌好多錢啦，籌咗5000多萬咁樣啦。咁但係喺佢要去呢一個即係咁會之前咧，就又係叫嗰幾個老細出嚟，亦叫兩個出嚟，喂點解搞佢都搞唔掂啊？咁另外有單嘢咩南美大毒梟啊咁啦，就發現佢哋講極都講唔掂，就係以為咧就可以用啲威逼嘅手段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嗰個對頭人就就範啦。點知就都係唔就範，所以佢哋就話咗，誒睇嚟都係要殺咗佢啦，因為佢都係慣常用嘅手法嚟㗎啦。咁講完呢單嘢之後咧，就去嗰個舞會嗰度啦，就講佢嗰個演講啦。但喺播緊佢後面嗰個咁樣嘅影像嘅時候咧，突然間就俾人 hack 咗入嚟，就係播放咗佢頭先同佢嗰兩個手下，呢、這個大老闆同佢嗰兩個手下，即係另外嗰兩個老細咧，就係講話點樣要殺人啊，點樣同南美啲大毒梟有幾多錢匯過嚟啊咁樣。如是者在場嘅警察啊、商業對案調查科啊同埋廉記啊都全部衝出嚟就拉咗佢啦。而喺呢個時候，我哋先知道咧，原來劉青雲係冇死到，原來一年前咧，佢就喺臨死嘅時候就同佢呢個得力助手阿華就講話。我死咗你就乜都冇噶咯，我有1500萬，因為佢哋之前咧，因為炒股票咧，嗰度其實有啲現金攞咗翻嚟噶嘛，即係佢中途想辦法令到嗰啲錢變咗做現金啦，就收埋咗。如果佢唔死嘅話，佢就可以俾1500萬呢個阿華喎。卒之佢就用呢1500萬收買咗個阿華，佢就冇死到。而到最後就係佢哋終於咁樣部署咗成年咧，就拉到呢一個即係背後嘅大老闆啦。咁以為就拉到佢就終於就可以報到仇啦，點知就唔係，原來報仇係仲有一計嘅。最後呢一計咧就係、是、呢一個咁樣嘅大老闆。老闆就話：我自己有車，我唔使跟你啲車去，咁就坐自己架車走。點知佢坐自己嗰架車，以為司機係阿成咧，就唔係阿成，就係古天樂嚟嘅。咁古天樂已經係跛咗手、跛咗腳，咁啊有一隻義肢咁樣，就揸車到最後咧，就係去咗呢一個當時嘅丁九橋都仲未起好啊，就係丁九橋嗰度咧，就係成架車連人帶車咧就撞咗落去，咁就同歸於盡。咁而喺車上邊嘅由林家華飾演嗰個商業罪案調查科嘅大佬啦，因為阿光仔中間都死咗嘅，係光仔都死咗嘅，而阿商業罪案調查科嗰個林家華飾演嘅呢個阿 Sir 啦，同埋阿劉青雲咧，就到最後亦都係喺嗰架車度咧，就其實佢哋應該係知道件事嘅，因為林家華就專登熄咗個 walkie 啊，然之後阿劉青雲亦都望住嗰架車上去冇追啊，神情好哀傷咁啊，亦都有一段 flashback 就係佢哋三個好開心喺個天台度追逐喺度玩，咁而成個戲就係咁樣完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今日咧，我哋講《竊聽風雲》啊。啱啱阿初咧就提過呢一個係一個解構劇啊。佢點樣解構法咧？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 唔係，我諗嗱，其實咧，你數下個戲入邊，我哋認得嘅人物有幾多個？我哋試下數啊。嗱，最主要個主角三個啦，係咪？跟住有有個光 Sir 啦，係咪啊？光仔啦，跟住就有另外林家華啦，商業罪案調查科嗰個老闆啦。而下面就最主要係得兩條僆啊嘛。除咗側邊冇對白，有幾個其他嘅有演員有一男一女啦，阿陳偉霆同埋另外一個女演員啦，我唔記得叫咩名，唔好意思啊。咁跟住咧就阿張靜初啦，係嘛？然之後就係呢個風華國際嗰三個老細啦。 啊，仲有古天樂個老婆啦。 啊，古天樂個老婆啦，嗰度都有 條線啦。吳彦祖嘅女朋友同埋外父啦， 都出現過嘅佢哋。係啦，跟住就係另外咧，就係嗰三個老細，仲有個大老闆噶嘛，大老闆仲有個頭馬華噶嘛，係咪？阿成就冇出現過嘅，淨係口講過嘅啫，呢個司機淨係提過嘅啫。你諗下，我就由最淨係得個提字嗰個阿成， 淨係提過嗰個阿成咧，佢冇出現過嘅，但係佢幾時出現過呢？就係、是、臨尾佢喺個發布會嗰度咧，呢一個大老闆就係話：喂，我今日揸車嚟，咁我嗰個司機阿成就問我：喂，我而家攞住公司嘅股票，我應唔應該揸啊？咁樣到最後阿成就係話：喂，我車咗你成半年，你都冇翻個公司，你究竟做咩㗎？嗱臨就放咗啲股票嘛。佢淨係咁樣提過阿成呢個人。咁但係阿成呢個人嘅出現呢，到最後係變咗喂阿成你車我走，就係、是、到最後嗰場就係變成咗古天樂㗎嘛。阿成呢個人由於佢咁樣提過呢，到佢上車嘅時候我哋一路以為阿成坐喺前面㗎嘛，點知阿成原來係變咗做古天樂㗎嘛。即係你諗下佢喺嗰啲細位度其實係乜嘢都冇曬㗎。佢全部嘢鋪埋啦！我頭先我又講啦，嗰個打火機啦，因為我頭先講古仔嘅時候冇提到，其實個打火機係點樣嚟？係佢哋第一場走去裝竊聽同埋嗰個監視啦，嗰啲所有嘢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個打火機擺咗喺一個裝雪卡嘅盒入邊，咁啊叮叮聲咁啊，係肯定係貴嘢嚟噶嘛，係咪？咁點知呢個古天樂咧就代咗啊！咁代咗之後，下一場翻到嚟就已經阿劉青雲正問佢：喂，借個火機嚟用下，唔係呢個啊！頭先嗰個咧，咁啊，咁就已經見到佢袋咗個火機啦。咁佢攞個火機出嚟咧，呢、這個古天樂即刻就係話：，喂，呢度俾人崩咗啊！真係已經係有人做咗手腳，係有偷聽嘅裝置喺入邊嘅咁樣。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打火機已經用第一次，第二次再用係咩咧？就係佢哋就係話走去鴨寮街揾人揾咗個頻道，然之後做咗個 identical 嘅，然之後就擺翻去已經係送 pizza 就擺翻嗰度嘛。如果有睇過就知道講咩啦。咁啊送翻去，跟住嗰個亦都成為後面有一個位好緊要嘅，就係、是、所有人聽唔到。而佢哋喺開曬 HiFi 嘅情況之下，因為咧嗰、那個老闆就要攞住個打火機嚟傾生意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就喺嗰度就通過呢個打火機咧，就偷聽到嗰個最唔應該聽到嗰個消息，就係佢哋要殺咗阿羅生，係咪？你諗下一個咁嘅打火機，佢用咗幾次啊？好幾次啊！仲有天台嗰場咧，即係話發現嗰個女 Madam 同嗰個男同事係有染嘅，咁佢哋知道，因為呢一個咁嘅消息，到最後佢哋亦都攞咗去後面，就係話：喂，你放我一馬。 劉青雲 如果唔係嘅話，係啊，劉青雲講嘅。你而家放我一馬，因為取水要嚟落口供啦。我可以話俾你聽，或者你可以而家放我一馬，我保證我唔會講俾你聽。佢就用咗呢一個咁樣嘅少少嘅一個咁樣嘅資料咧，就係、是、令到後面幫到佢。所有嘢你見到咧，都係環環緊扣，冇一樣嘢係多餘嘅。所有人我諗第一次睇嗰場咧，佢話嗰個 GSM 嗰個 hacker 咧，話任何 GSM 嘅電話，只要你打個電話號碼入去，就已經可以偷聽到嗰個咧。個個人都以為嗰個只係一個 information。喺我哋嘅節目都講好多次啦，就係、是、啲 information giving 嘅嘢咧，好多時咧好出事嘅，即係為咗要講一啲資料俾我哋聽咧，就是、小明我哋都識咗有十年咯，係啊，嗰啲又係嗰啲啦。但係佢嗰場你見到就係咁樣咧，佢全部嘢用得翻曬。咁呢個就係我形容佢嗰個所謂嘅階構，佢啲嘢咧全部嘢都冇乜點嘥嘅，係用得好盡。咁呢個就係即係我第一樣嘢想提關於呢一個戲嘅咯。 即係呢個戲咧，我覺得點樣都係好睇噶啦，無論點都會係。不過如果跳翻出嚟咧，我又會覺得佢三個人啦，即係佢而家要三個人都跌咗入去個陷阱度啦。其實我自己睇，我覺得吳彥祖個角色咧，其實係相對地個設計係弱少少嘅，即係佢個情況其實係咪需要去到咁違反咗呢個警？ 係 啦，係啦，係去做一樣咁樣嘅事。嗱，佢係一個如果真係一個想做好警察嘅，佢固之然唔會咁樣行啦。如果係想揾錢嘅，咁其實佢亦都唔需要嘅，因為佢嚟緊已經去外父叫佢入去間公司度做噶啦嘛。咁所以其實。真係乜嘢去 drive 住佢係要去做一個咁大膽嘅決定，去 risk 一個咁大嘅嘢咧？咁其實我覺得喺佢個角色上面咧，係有少少我覺得唔係幾 係， 即係你睇翻轉頭就覺得係啦，係有少少冇咁可信。咁古天樂嗰個你係好相信佢會咁樣做嘅，咁佢攞曬成副身家，但係都係20万嘅啫，其實咁樣嗰個你會信嘅。劉青雲嗰個咧，你都會信，因為佢首先已經喺佢嗰個三角戀嗰度建構咗，佢係一個即係都有少少又同埋係優柔寡斷啲啦。其實嗰種嘅男人咧，嗰個性格啦，咁所以同埋你去到嗰個位，真係當阿吳彥祖話佢落咗500万喎嘅時候，其實好多人你擺喺嗰個位，你只要嗰下唔夠狠心，其實你就已經跌咗入去啦。咁所以嗰個位你都會相信，但係吳彥祖嗰下咧，我自己睇翻就覺得成個角色嗰個背景。設定如果可以再令到我哋入信啲，佢一定要去做呢單咁嘅嘢嘅，佢要 risk 呢一樣嘢，咁可能更加會好。 我諗吳彦祖嗰個角色點解會咁樣設定呢、其實幾得意嘅，你睇下嗰個幾個角色嗰個關係同埋定位咧。嗱，古天樂嗰個角色係有必要性噶嘛，即係對佢嚟講，佢聽到有一個咁樣嘅機遇，即係只要呢單嘢唔好俾上頭知道，佢攞住廿萬去搏一鋪，可能就賺到100多萬，因為佢知道自己都命不久矣啊！一年之內佢可能都死啦佢，所以咧佢係搏到好大噶，到最後甚至係佢咁樣揸架車撞落海，其實對佢嚟講又報到仇嘅話，佢一啲都唔覺得自己蝕咗啊！所以喺 同埋佢因為同埋佢係因為成家死曬啦嘛，即係佢對佢嚟講佢好重要就係佢個家人，佢一直做所有嘢都係為咗家人，所以佢嗰個家人死曬之後，佢咁樣做就係好合理啦，即係大家都會覺得。 所以你會見到嗰個位咧，古天樂嘅角色，我哋冇乜質疑噶，係 啊 係。但係我同意吳彦祖嗰個角色咧，係有啲你到最後睇翻嘅時候，咦係唔係啊？俾係你，你會唔會咁做？因為我哋成日都問嘅一樣嘢，我覺得好嘅戲其實都係想做緊一樣嘢嘅啫，就係、是、喂俾係你，你點先？即係點解咁多戲嗰啲所謂嘅懸疑位或者停頓嗰啲 tension 咧？其實嗰啲 tension 係想令到觀眾一齊代入，然之後令到觀眾誒、哎、我哋一齊諗俾係你，你會點咧？而通常劇中人就會做一個。情理之內，意料之外嘅， 即係你覺得自己係都可能真係會跌咗入去嘅喎，咁樣嗰樣嘢。 咁而吳彦祖嗰個情理之內、意料之外咧，咁我哋而家睇翻嗰個位係咩位咧？就係、是、佢之前咧其實有鋪排過嘅，就係話哇，古天樂就話哇，嗰啲友仔就咁樣搞一搞就賺1000多萬，仲要係少數目嚟嘅，對佢嚟講，佢話我每個月先得20000多蚊人工。有冇搞錯啊？咁樣佢話：哇，俾我貪，即係起碼啲一，即係佢就有啲咁嘅講法，就話貪100多萬咁樣啦。咁跟住吳彦祖就講佢嚇100多萬就算數，俾我貪啦，100多萬就真係細數目啦。咁樣佢貪就唔貪咁少嘛。佢話點知去到呢個位真係因為嗱，你記住唔係佢自己開個盤口出嚟嘅，係首先係呢個古天樂開個盤口出嚟就話：喂，反正都係啦。你如果係咁嘅，你可唔可以幫我一個忙？你唔好講。即係我就係想賺到少少錢俾我屋企人啫。喺咁樣嘅先天嘅條件之下，就講俾阿吳彦祖知嗱，嗰一場我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嗰一場咧，其實古天樂講咧，佢就係話我好等錢使，佢冇講係咩原因嘅，只不過神情同平時有啲唔同。但係喺嗰個位咧，突然間因為古天樂咁樣推一推吳彦祖咧，吳彦祖突然間就埋嚟啦，就係、是、做咗一樣嘢啦。咁嗰個位咧，嗱，你話佢究竟嗰個前設係咩咧？其實個戲我哋只可以睇前面做咗啲咩嘅啫。前面做咗啲咩就係佢嗰個好有錢嘅外父啦，佢就嚟要結婚啦，送咗層樓俾佢啦。佢個外父叫佢唔好做啦，叫佢幫自己手啦，就係、是、咁樣啦。最主要就係咁啦。而喺嗰個位咧，佢就係我哋都唔知道究竟佢，我唯一一個可以答到嘅答案就係話佢嘅自尊咯。佢嘅自尊係其中一樣嘢，可能係最細，但係喺個角色入面放到最大 嘅。你咁樣，就算你俾你賺到一大筆錢啦，你攞唔到出嚟用嘅，即係你唔可以，你無端端你咁樣做緊警察，你唔可能無端端俾人知道你突然間賺咗咁嘅錢噶嘛。咁其實嗰一刻係咧，即係佢係我有陣時咧諗係咪嗰一刻佢即係唔覺意就做咗，但係而家照睇就係佢唔單止係嗰一刻。嘅決定喎，係之後佢都一路係去，而唔係話，不過嗰刻即係做錯咗啦，但係冇辦法啦，逼住佢啦，好似又唔係咁嘅，所以我就有少少。 唔係，我諗嗰個角色咧，如果你話喺設定上，我自己個睇法，當然你話有冇犯駁有犯駁，佢需唔需要做一個咁嘅 decision？ 喂，人總有行錯嘅一步咧，而佢嗰個角色就係成個戲最錯嗰個 inciting 嗰個位啦，因為佢係 incite 咗之後所有嘅事件發生，係佢嘅一念之差嚟嘅，因為其實成個戲咧，諗翻轉頭。劉青雲嗰個角色咧，成件事就係一開始主張停止件事，唔應該咁做，我想辦法救你。 佢係被逼嘅，真 係。到有一個少少嘅問題，就係、是、嗰個少少嘅問題就係、是，喂，佢已經被逼去到嗰度，一齊同佢經歷咗呢件事啦。就係、是、到最後，唉，賺咗錢啦，賣啦，點知賣唔出，佢兩個朋友身陷險境，佢想話救佢。到佢再拉入去一嚿再大啲嘅嘢，就係、是、聽到話有人會命喪黃泉喎，係咪？突然間會冇條命喎，大佬。咁佢哋就要想辦法去救佢啊嘛，係咪？咁佢哋想辦法去救佢嘅同時，佢亦都俾人見到咁樣。其實你見到佢俾人一步一步拉去一個越嚟越大嘅一個 conflict 啊。而你睇翻咧，吳彦祖嗰個角色咧，佢亦都係有一個少少咁嘅狀況。原本唔係佢 inside 嘅，唔係佢自己話不如搞呢單嘢咯，係古天樂講話呢單嘢，而佢突然間就係有一個貪念起。咗喺嗰一刻，跟住佢自尊作祟，几样嘢加埋，咪突然间做咗一个错嘅 decision， 而全部嘢一开始就系一个错嘅 decision 啊嘛。即系呢个成嚿嘢，我谂如果你话成个戏最错嗰个人，一定系讲紧吴彦祖呢个角色噶，但系佢孭晒成个罪名噶。咁但系佢呢个细嘅错误就系慢慢辗转，令到所有嘢发大，而到最后有一个咁唔好嘅结局啊嘛，亦都系呢一个成个悲剧。 最大嘅源頭嚟嘅。你睇翻所有嘢嗰個源頭啊，唔係你唔可以話 係三個人嘅夾埋呢個又唔係話即係好似嗰啲四大悲劇咁樣係一個人嘅問題，佢係即係就係三個人咁啱喺嗰個。當然佢亦都係我就係話一個命運嘅，就係咁啱佢兩個喺嗰日就係聽到，就係得佢哋兩個聽到。 只要有第二個喺度就冇事。係 啦，如果劉青雲喺度就冇事啦。其實劉青雲又啱喺上面俾嗰兩個女男女喺度偷情，佢又唔好意思行出去，所以就得咗喺上面啦。咁所以得翻佢兩個，佢建構到出嚟就係呢一個咁嘅情景啦。咁呢一樣嘢係好 work 嘅，我覺得絕對係。只不過就係話，如果吳彥祖佢本身個性格，佢個背景設定係佢有多啲嘅動力俾佢，即係佢一定要係，或者佢本身已經係個貪念好重嘅，佢係嗰樣嘢咧，可能會比較更加可信咯。 资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角色係咁啦，咁但係我又想知道多啲劉青雲嗰條線，咁我唔知啦，係咪應該可以將劉青雲講做個戲嘅主角啦？咁但係佢除咗話竊聽嗰件事之外，佢背後仲有一個就係佢同阿光仔個老婆有一個三角戀啦，叫做。咁我就係想知道呢一條線啊，究竟喺成個戲入面有啲咩作用呢？ 我諗係第一樣嘢，佢嗰度有一個好有趣嘅事件，就係佢同呢個光仔係好好朋友啦，即係嗰個咁樣嘅所謂嘅友誼嘅關係，到最後亦都出現咗呢一個咁樣嘅，我唔知係咪應該叫婚外情，因為嗰個位其實根據佢哋嘅解釋都唔係好算婚外情噶嘛，因為佢哋真係分開咗，佢哋之後先睇翻埋一齊。但係嗰個竊聽嗰樣嘢咧，之後咪又再用一次嘅，就係阿光仔就叫阿劉青雲就係話：喂，你幫我去裝機啊，去我即係已經係前妻啦，可以話。嗰度裝機啊！佢想知道究竟係邊個人做嘅咁樣， 即係邊個係奸夫 啊？係啦，咁呢一個位咧，其實喺個戲入邊，我覺得個設定係幾有趣嘅。突然間有一樣嘢 out of 咗佢原本嗰個嘅可以話佢嗰個工作，因為嗰個主要事件就喺嗰度啊嘛。但係佢同嗰個光仔個關係啦，嗱，最重要最重要，其實係去到最後咧嗰一場，我覺得你話佢合理也好，你話甚至你覺得佢有少少唔合理都好啦。嗰個位咧係因為個大老闆諗住要暗殺曬三個人啊嘛。暗殺曬三個人，而劉青雲都係俾人暗殺噶嘛。佢同阿張正初準備上車走嘅時候，突然間就係有人出現，出現係邊個啊？係光仔啊嘛。 係， 但係喺光仔出現嘅時候，光仔掹槍啊，真係掹槍嗰刻係因為真係有人開槍想暗殺呢一個劉青雲啊嘛。而嗰度嘅槍戰到最後係咩？係張正初同埋阿方中信阿光仔兩個就死咗，反而劉青雲就死唔去嘅。係一個咁樣嘅設定，我諗嗰一條線。第一就係、是、好似阿 Lucretia 頭先咁講，就係、是、彰顯咗佢嗰個角色前面一個優柔寡斷嗰個性格啦。第二就係令到佢呢個人物嗰個悲劇咧，係更加放大咗 啦。佢嗰個悲劇唔係淨係喺佢兩個朋友，就係、是、古天樂同埋吳彥祖到最後死咗，而係佢愛嘅女人啦，佢嘅好朋友啦，亦都過埋身。到最後佢亦都講咗個好大嘅大話㗎。係 啊， 就是、光仔真係好慘啊，光仔真係慘，由頭到尾。 咁啊， 由頭到尾， 光 Sir 死咗都仲慘。 咁啊，光 Sir 到最後亦都係食咗隻死貓，就係喺佢哋死曬之後，劉青雲就係同上司林嘉華就係講話，其實係光仔做嘅，佢哋點做傷嘅啫，咁樣，即係咁樣佢就食曬所有嘅死貓嘅。咁你話點解要無啦啦有嗰條線？我諗又唔係完全無啦啦嘅，即係佢都真係擺咗好多心思落去，點樣令到所有嘢扣翻埋一齊啊？而佢冇嘥嘅，即係點解唔係另外一個朋友啫？點解要係佢直屬上司啫？點解要係咁樣嘅一個三角戀？點解到最後咁樣死咧？我諗佢嗰個可能有某少少嘅商業上嘅考慮咧，即係始終都好似 係 有一條愛情線，有個靚女好似好啲喎咁。咁但係當然亦都即係你如果講話呢一個係個前設，就係、是、我一定要想辦法搞呢咁嘢，咁我覺得佢搞得好好噶啦。即係我調翻轉頭睇係咪先？即係你唔會覺得哇嗰、那個多餘都好緊要，因為你有陣時見到啲合拍片咧，你突然間要無啦啦有一個講普通話嘅粗即係重內地口音嘅女子出現嗰件事，你就會成日都覺得喂唔使嘅喎嗰度你冇搞，但係今次你唔覺咯。咁我諗呢一度再加埋你真係各種各樣啦，你知道佢已經做得好好啦，我覺得。 但係不過我又覺得咧，我從另一個角度睇啦，我唔知點解我睇到咧佢喺個洗手間啦，發現咗嗰個女秘書啦嘅時候，我突然間都覺得呢個戲如果咧，你係用一個喜劇嘅角度去拍，其實係幾好笑，因為佢即係你調轉頭睇，因為佢其實係好多好巧合嘅嘢嘅，成個戲即係你諗下，佢哋無端端搞一單嘢，然之後又要去救人，但係即係因為嗰樣死你去救佢，跟住咧又發覺自己原來俾人哋查緊啦，所以又去要，但係啲機又俾人哋攞翻去，所以做緊調查科，於是佢哋幾個咧又走去咧又搞翻電話機。你可以想象，如果係周星馳拍呢個戲咧，其實係會一個喜劇，因為佢其實係悲劇得嚟，佢係好多巧合嘅，即係頭先你所講嗰、那個佢確實係好解構嘅，佢有好多嘢係好配合到啊。但係我有陣時候會覺得佢之所以唔可以係個水準去到更加高層次咧、可能就係太多，係啊，太多呢啲。譬如嗰兩個商業罪案調查科嗰兩個男女，嗰、那個三個關係其實 exactly 咧就係即係劉青雲同埋光仔嗰個係一個對照，佢做得好似好好咁樣，大家即係劉青雲聽住佢哋講嘢就好似，但係嗰樣嘢你會覺得哦。太多呢啲咁巧合嘅嘢， 所以咧嚟到呢個位咧，我亦都有一個少少嘅資料提供。其實我哋大部分而家講解構劇呢幾個字咧，係貶義多啲嘅。其實只不過我覺得個技巧純熟，你唔可以阻止人哋咁做㗎。所以解構劇到最後會出現一個少少嘅情況，就係好似 Lucretia 咁講啦，就係如果嗰啲位置突然間太多咧，有太多大巧合。即係唔好話大巧合啦，巧合啦，即係我哋講個大巧合有幾咁大件事啦嘅話咧，係會有一啲問題嘅。咁但係而家我覺得咧，都起碼我睇嘅時候，我唔覺得哇有冇咁大，因為佢哋講緊。即係全部係講緊 life or death 噶嘛，即係佢哋都係講緊佢要佢哋而家即係叫咩啊？個危機啊，個危機之大係，喂佢哋可能係全部俾人拉曬嘅，佢兩個好兄弟可能俾人拉曬嘅，都喂。佢自己可能俾人拉咗喎，因為我哋頭先啊，由馮傑嘅口話劉青雲係主角嘛，係咪？ 嚇，唔係唔係嘛？ 我同意嘅。咁即係喺佢嗰個經歷入面，佢係一步一步咁被逼去呢一個咁樣嘅死胡同入面，到最後佢亦都去到呢一個咁嘅悲劇嘅結局。我諗呢一個階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係好嘅示範嚟嘅。唔至於話去到哇有冇咁啊？因為好多時嗰啲階構最慘係咩？重要大團圓結局嗰啲階構咧，就通常都出事嘅，真係。 咁今次個結局咧，我哋最後講下今次個結局。當阿劉青雲佢哋遇襲之後，咁然後就其實佢哋嗰 part 突然之間完一完噶啦，咁就講到一年之後噶啦。咁然後最後啊點樣將個大惡成之於法啦？嗰一段中間有個咁樣嘅位置，會唔會有啲奇怪咧？我睇嘅時候，無啦啦好似～斷咗， 因為你知道啦，你始終都係要善有善報噶嘛，即係佢仲要分得好清楚嘅。你睇下個戲真係分得好清楚嗱，吳彥祖係最唔好嘅，所以佢係俾人虐待致死嘅。 其實我到最後我都唔知佢係咪死咗，我哋見 佢死咗，佢直情係即係俾好多有即係虐待嗰啲痕跡啊咁樣噶嘛。 有痕跡嘅，不過 咁啊 有冇虐待嗰啲我唔知啊，可能六姑知啲，我唔知 唔係好熟。 咁啊 古天樂啦，都係罪有應得啦，即係因為佢係又係 initiate 成件事啦，咁所以佢已經成家死完，佢自己都要最後咁樣啦。咁劉青雲就係相對地被逼噶嘛，咁所以去到最後其實佢冇事噶喎。 其實我自己個睇法咧，嗱，當然呢啲係睇法嚟啦，真係睇法啦，即係你可以唔同意我嘅咁。我個睇法就係到最後你諗下點解佢嗰程車啊劉青雲到最後嗰程車咧，佢嗰度點解我頭先提我都專登提有個 flashback 啊，就係佢哋三個好開心喺個天台度追逐，喺度玩嘅一個咁嘅情景，而佢到最後唯一生存嘅一個，而佢嘅承受嗰個痛苦咧。都是大的。 當然當然是。 這個這樣的悲劇其實去到那個位置呢，即我自己覺得是，我不覺得是，我不會說用神來之筆來講這個這樣的，但是是很明顯有鋪排，是專登的，即不是隨機出現的。那這個我自己看的時候，我覺得這個結局做得好啊，做得好的意思，做得好的意思是什麼呢？即是不是純粹地那個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因為到最後劉青雲呢，佢其實係冇任何 consequence 噶，你可以話即係表面上，是啊、但係佢嘅 consequence 係咩啊？佢就係佢愛嘅 人冇 咗，佢好朋友光仔冇咗，佢另外兩個好朋友啊，古天樂同埋吳彥祖兩個冇咗，佢到最後嗰個喊，亦都係因為佢自己個角色嘅一啲問題。呢、這個典型啊嘛，我哋亦都講過，即係嗰個悲劇角色嗰個 flaw 嘛，所謂就係佢嗰個優柔寡斷，或者係佢當時冇真係勒住佢哋，或者冇去嗰啲位。其實有幾次機會俾佢噶，將嗰樣嘢講出嚟。講俾上司知，但佢冇講到，到最後佢都係話係光仔做嘅，佢做傷嘅啫。去到嗰位佢都係啊，因為佢就係話要拉到到底。 咁因為佢要咁樣先至可以，佢自己諗住去嗰個秘密基地嗰度咧去報仇噶嘛咁樣。 所以就你見到佢嗰個角色到最後嗰個悲劇咧，絕對唔係，即係我唔會話佢嗰個係喜劇收場啊。 當然係， 我一定話佢嗰個係悲劇收場。而到最後呢一個所謂嘅死剩咗嗰一個啦，呢、這個人咧，佢承受嗰個悲劇咧，係我哋到。最後所謂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咧，喺佢身上面彰顯嘅，所以我覺得呢個結局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對呢個戲。 咁喺拉啊黃敏德嗰一個位，好似好容易地又拉咗黃敏德喎，因為嗰個偷聽或者係監視嗰個位咧，播翻佢哋喺酒店入面嗰個對話咧。好似嗰位好似好熱氣咯，突然之間， 其實我真係真係覺得咧，佢係有一啲嘅考慮，係一定要有一個所謂 ending 係衰人嘅， 因為咁嘅， 即係我覺得如果個戲其實係真係好啲，可能 唔係佢可以拉 層次更高啲，可能其實真係原喺即係喺原喺佢哋冇嗰個一年後嗰度，其實可以㗎，即係人生有陣時真係咁樣㗎啦嘛，即係嗰啲人係可以走㗎嘛。 我諗觀眾會唔滿足咯？觀眾滿足感會細嘅，但係嗰個滿足感係觀劇嘅滿足感。但係你話到最後，而家呢個結局所謂到最後報到仇啦，而劉青雲佢到最後背負住呢一個咁沉重嘅悲傷而完個戲咧，我覺得對個戲都係有好處嘅。即係我就不完全同意話冇咗最尾捉到黃敏德嗰一場個戲都會完場。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決定嚟嘅。而家 好啦，咁我哋今日就分享咗《竊聽風雲》嘅呢個電影啊。咁我哋下個星期咧又可以講下其他唔同嘅劇本啦，同大家介紹下啦。今個禮拜時間差唔多啦，下集再見，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